個伏似龍王，若嚟係惡口，積得成就八種正業。咁我哋今日咧係仍然繼續啊講，我哋一個學佛嘅人要離開呢個惡口，即係唔好咧有呢個惡口之過。咁如果呢個人有惡口之過啊，咁呢個報應咧亦都係好唔好嘅。咁印度從前啊有一個仙人，咁佢就喺呢個山中咧嚟到修道，所謂經年履月啊，都係喺個山嗰度咧係修道。佢從來咧唔入呢個城市，唔出山嘅。咁有一次咧，佢就當時有一個國王啊，咁有日咧就仰慕佢個道德，咁入到呢個山嘅地方咧，嚟到去訪問佢啊。咁訪問佢嘅時候，咁呢個國王見到，咁呢一個仙人所修嘅苦行，要所執嘅禅定啊，都造詣得很深。咁啊，好仰慕佢啊，咁啊，因此咧就好至诚咁请佢入呢个皇宫里边咧嚟到供养佢。咁啊，到当呢个仙人咁啊去个皇宫嘅时候咧，佢系用呢个神通咁啊自由自在咧咁啊飞去嘅。咁啊，佢去到皇宫之后啦，好多啊嗰啲宫娥彩女，咁都向呢個仙人咧頂禮啊！咁印度頂禮咧就係啲頭面接觸禮，咁係接觸到咧呢個仙人啊嗰只腳嘅。咁當時呢個仙人咧，佢接受嗰啲宮女頂禮嘅時候啊，覺得嗰啲宮女呢個手咧係好柔軟嘅，係好潤滑嘅。咁啊，當時佢就起咗一個慾念啊！點不知慾念一起，佢呢個禅定咧就冇咗啦。咁啊，後嚟當佢應酬咗呢個國王邀請之後，佢就要翻呢個山上咧，因為佢就冇咗呢啲禅定啊，佢就唔可以咧用神通啊飛翻去個山度，只能夠步行。咁佢諗下唔得，佢話點解呀會突然間失咗啲神通呢？咪都係自己呢個心雜亂啦。咁因此佢就半路呢，佢就響樹呀經過一個海邊，咁佢自己就響呢個海邊嘅地方呢咁打坐，希望呢個環境呢靜靜地啦，咁得返嗰啲禅定呀，咪就可以有神通飞翻去个山咯。点不知当佢啊响呢个水边正在打坐嘅时候啊，个水里边好多嗰啲鱼咧，一条一条啊，咁啊连群结队咁咧，咁啊飙出呢个水面啲游戏啊，嗰啲鱼啊响个水里边咧一群一群飙出呢个水面，有啲咧四五尺高，跟住咧叮当咁啊跌翻落个水嗰度。咁啊，作為一種咧魚嘅遊戲快樂，殊不知嗰啲魚一飆出嚟嘅時候，當我跌翻落啲水樹啊，咁啊有叮噹叮噹咁嘅聲啦，有咗嗰啲叮噹叮噹咁嘅聲啊，一條一條魚此起彼落，嗰啲叮噹叮噹嘅聲咧，亦係此起彼失啦。咁啊，不停咁啊叮噹咧，你叫佢點樣可以個心靜下嚟去修禅定咧？咁啊，因此佢就搬翻去个山嗰度，佢就唔响呢个水边啦。佢就慢慢咁行啊，行翻到个山上边。佢就希望响个山嗰度咧，咁啊打坐入定而得翻嗰啲神通啦。点不知当佢正在响个山上打坐入定嘅时候啊，山上嗰啲鸟啊，嗰啲雀仔啊，就响佢呢个头顶上咧飞过。有啲直情响个前后左右嗰啲树丫嗰度咧踎响度，踎响度咧，大家啲雀仔唱歌啊，咁啊你一句我一句，咁啊就唱歌啊，嗱咁啊唱歌啦，当然又系嘈住佢噶啦，咁啊令佢就唔能够入定啊， 因此個心就發恨啊，個心咧就好嬲，咁佢就惡口啦。佢話我向海邊打坐，嗰啲魚咧嘈住我。佢話我向個山上打坐啊，嗰啲雀仔嚟嘈住我。佢話我終須有人咧，咁就變成一隻飛嚟，上山可以捉雀仔食，入水啦。可以捉嗰啲魚食啊，嚟到報仇。點不知佢呢個心念咁樣動，佢呢個口又係咁樣咒咁樣講啊。所以後來咧，佢雖然禅定咧成功啦，佢就生到呢個無上天啊嘅享福。但係由於佢曾經啊有個咁嘅惡口咒罵，所以佢呢個無上天嗰啲福報享完之後啊，佢真係咧墮於呢個飛離之中。咁啊上山可以飛上樹裏面捉嗰啲雀仔食，落水咧亦都會游水啊，咁啊捉嗰啲魚嚟都食。咁啊呢啲都係咧生持所謂呢個惡口啊，而得到咧一種咁樣嘅報應。咁所以我哋一個學道嘅人，千萬咧就唔好有呢個惡口啊！一切時處都要心平氣和，咁啊唔好有呢個惡口。都話若離惡口啊，嗱咁啊，如果有人佢真係離咗呢個惡口嘅話咧，就即得成就啊呢個八種正業。就可以成就有八種咧，呢個清淨嘅業，就唔係呢個染污嘅業。何等為八？呢個屬於一個問號。既然說如果離惡口有八種嘅正業啦，咁啊究竟係邊八種咧？個話一係言不就乖惰啊，呢個道字咧唔好讀道啊，讀個惰字，即係好似我哋度身做衣服。或者做衣服之前先要度身啊，量下嗰啲尺寸。咁啊，佢就度身就唔系话度身啦。咁啊，又话言不乖惰咧，就系我哋啊所出嗰啲语言唔会咧系乖违背咗呢个尺度咁解。亦即是话佢所有嘅言语都有一定咧嘅尺度，好似嗰啲仔女。对佢个父母，嗰啲下人对佢个长辈一样啊，佢所讲嗰啲说话，一定咧系有佢呢个尺度，就唔可以啦吓，上下咧系颠倒啊，唔可以违背啊呢个长辈噶，咁啊就言不乖惰，所说嘅话咧有佢一定嘅尺寸，令人哋咧听到。知得佢系一个好有礼貌嘅人，唔会咧系违背咗呢个礼法嘅，咁啊佢哋言不乖惰。嗱，第二就言皆利益啊，佢所讲嘅说话都系对人家庭咧有好处嘅。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啊，咁啊如果离恶口呢个人。當然屬於一言可以興邦，他只要講句話，他可以令到很多人得到是好處，那他就言皆就利益。三就言必契理，他所說必定是契乎合於這個道理。如果這個人他有惡口，俗語有句話，他就惡人先告了，他所講的多部分都是不合理的。那麼如果這個人離了這個惡口，他真的收離惡口這個行為，這個人所講的必定是契合這個道理，不會說是無理取鬧，那麼他們言必契理。四就是言辭美妙，他所講的說話呢唔会粗犷，唔会有呢个咒骂，佢一言一语啊都系好美妙， 令人家就聽到咧係好開心嘅。咁啊，這個包括有一定嘅理論，一定咧有佢嗰種嘅禮貌，咁啊令人家就聽到咧佢所講嘅説話咧係好美妙嘅。第五地言可成令啊，就佢所講嘅説話可以令大眾咧係承受，可以令人哋咧係領悟，呢啲都係離惡口咧所得嘅好處。如果呢個人惡口啦，佢所講出嚟嘅説話，當然對方咧聽到係唔可以接受嘅。如果呢個人離惡口，所講嘅都係柔軟，所講嘅都係有禮貌，所講嘅都合乎呢個道理啊，咁啊對方聽咗啦，佢想唔承受都唔得嘅，咁啊佢哋自然可成領。第六就言必信用啊，嗱咁啊如果有惡口嘅人，佢所講嘅都係不合理，所講都冇有分寸，所講嘅令人哋聽到啊都粗狂。你話呢個人所講說話必須有人相信佢呢，但係如果離惡口個人所講嘅說話有其尺寸，有其尊卑上下之分，而且所講都係合理嘅，咁呢個人講話呢佢哋有信用啦，人人對佢呢係承受，人人對佢呢有一種好感，佢所講一句話呢係直得人哋去信賴嘅，咁啊佢哋言則信用。第七就言無可欺啊，就所講嘅説話咧，冇人家可以欺封佢嘅，即係可以講咧，佢發言啊好合理，冇一個地方咧人哋可以咧揾佢個短處嘅。嗱，我哋普通人如果唔離惡口，或者有呢個妄語，佢所講嗰啲説話咧，或者唔老實啊，或者前後唔對板啊，人哋呢就好容易啊會駁返佢轉頭。但係如果呢個人離惡口啊，所言都有其尺度，所言都有佢呢個好處，所言都有佢個道理啊，咁當然呢別人對佢所講嘅說話呢冇法子揾到佢呢個短處，冇法子揾到个可以啊，值得啦吓，揾佢麻烦个地方，你好难以揾得到噶啦。咁啊，佢哋言无可欺。八嘅言尽外貌啊，就佢所讲嘅言语，人人听到都会生个欢喜心啊。咁啊，佢就视为八啦，就名为咧，佢就八种所谓离恶口啊所得个好处。佢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具足如来梵音声相。嗱，我哋修行目的就想成佛啦。嗱，我哋想成佛就要有成佛嘅条件啊。我哋想成佛，总系唔出呢个四种广大宏愿啊，就系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然后先至得成佛道。我哋修呢个离恶口之行，即系学法门。我哋点解要离恶口呢？因为恶口就系罪过，所以佛咧就要教我哋咧系离恶口。所以离恶口咧就系一种佛说嘅法门。我哋依佛所说嘅教法去实行，离开呢个恶口啊，咁啊顺于佛所教导。咁啊，即系法门无量誓愿学啦。嗱，我喺度学法门，目的系为乜嘢咧？我哋为咩嘢事可以修呢个离恶口之行咧？无非系想断烦恼啊！我哋既然依照佛所教导嘅离恶口之行咧去修啦，咁啊修得有效，我哋就可以断烦恼。咁就叫做烦恼无尽誓愿断。嗱，我哋断烦恼就固然系自利啊，其实咧我哋亦都系利他。例如我哋一个人想 落水里面救人，一定先要自己会游水。如果自己不会游水，你又怎可以落水去救人呢？得譬如菩萨道众生，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你一定先度自己，自己得到了，然后先就可以度他人。咁如果自己都唔得到啦，你又点可以度他人呢？嗱，咁自己依佛个教导去修行，离恶口，自己断烦恼，烦恼断咗之后，就可以做众生个榜样啊，可以得教化众生。咁我哋教化众生就系众生无边誓愿道。嗱，咁我哋一个发菩提心嘅人，既然咧烦恼断，法门学，众生道，咁啊自利利他得到圆满啦。到呢个时候，你想唔成佛都唔得啦。咁啊，应于佛道无上誓已成。所以我哋若能啊修呢个离恶口之法门，咁啊，我哋以此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回向佛果菩提。嗰个后成佛时啊，日后你成佛嘅时候咧，咁啊具足来个梵音声上，佛嘅音声就叫做梵音啊，梵者就系清净咁啊解，咁啊佛音咧系清净如梵天啊，咁啊名为佢就梵天之音声上。啊，复痴龙王，若离已语，即得成就三种决定，何等为三？一定为智人所爱，二定能以智如实问答，三定于人天是威德最盛，无有虚妄，是为三。他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如来诸所受记，皆不唐捐。此就属于名十善业的功德之中，属于第六种啦，系离呢个耳语嘅功德，就系离开呢个耳语所得到嘅好处。因为耳语就系一种嘅过眼啊，我哋离开呢个耳语，咁咪有一种嘅功德啦。嗰个伏痴龙王，即系伏于上来，所谓离恶口之后，我哋进一步咧，我哋就要讲离呢个耳语啦，个伏痴龙王。若离耳语，那乜嘢佢哋耳语呢？即系呢个华丽之语，好听，但系冇呢个实质嘅。嗱，本来呢个耳同呢个语言啊，应该冇关联。点解称为佢哋耳语呢？系语就系说话，耳咧就系华丽、美丽、漂亮咁解。好似嗰啲织布嘅人。本来织一块布啊，用嗰啲线一横一直，咁啊织成一块布啦。一系就横，一系就直，咁啊横线直线嚟得多啦，咁啊织成一块布。但系佢就唔华丽，佢就唔系好靓，好平凡嘅一块布。所以嗰啲做生意织布嘅人咧，佢为着呢个顾客嘅需求。亦都要得到呢个顾客嗰种喜爱嘅心理啊！佢特别织嗰啲布咧，有花嘅，红红绿绿嘅，咁啊或者嗰啲花咧，直情系凹凸嘅，使你佢睇落嗰只眼咧好养眼，你个眼睇到咧，令你睇到开心中意，你想买都唔得嘅，咁就成为佢哋以丽嘅布。嗱，咁現在話耳語咧，本嚟説話係好平常，所謂是則説個是啊，非就説個非，咁啊本嚟就好平常。但係如果呢個咁平常嘅説話咧，對方未必咧係聽到啊受用啊。所以有類人咧，佢就愛講呢個漂亮嘅説話，實際上咧就唔係幾好噶。嗱，乜嘢叫做漂亮嘅说话咧？比方对方冇咁样嘅德行，但系你就讲到对方咧，认真系漂亮啊，认真系个好人啊，认真咧系有道有德。 咁啊令對方聽到咧，佢就生起一個歡喜心啊。但系對方系唔系真正歡喜咧？對方啊系唔系真正咁有德咧？對方系唔系真正咁有學咧？呢個咧完全咧與事實咧就唔相符。只不過咧你讚歎佢咧，讚歎得過咗龍啊，過咗份，只係好聽，全無實質啊。咁啊呢種名啊叫做耳語，叫做華麗之語啊。咁啊以今時今日呢個社會上各種嘅術語咧，就係叫做咧擦鞋啊，或者咧係拖大腳啊。咁就屬於咧所講多部分啊，都係呢個以麗之語，好聽但係全無咧實質嘅。咁啊呢種咁樣嘅虛偽嘅功夫說話，唯一嘅修道者啦，係所應該啊要面嚟。唯呢個修道者啦，唔應該有嘅，所以要離開呢個耳語。我話若離耳語，若果咧我哋一個學佛嘅人修行十善法之時，我就能離開呢個耳語啊，咁啊得到乜嘢嘅好處啊？我哋每一個人做事一定要有好處，我哋先至去做。如果冇呢個好處咧，我哋就唔會去做噶。嗱，然之後我哋離耳語啊，有啲乜嘢嘅好處咧？我話積德成就係三種嘅決定。我哋離開耳語可以成就我哋咧，有三種啊好嘅決定。啊，何等同為三？呢個屬於一個問號啊！邊三種好嘅決定咧？我話一就定為智人所愛啊，智人就係呢個有智慧嘅人。如果有智慧嘅人，佢自己固然唔會講呢個耳語啊，亦都咧唔會聽呢個耳語。所以如果你呢個人離咗呢個耳語，所講都係真實，咁啊一定咧係為呢個有智慧嘅人咧所能接受，為呢個有智慧嘅人咧所能咧係愛敬。嗱，咁如果呢個人有耳語，所講嘅話雖然點樣個好聽，但係全無實質啊，就俾嗰啲有智慧嘅人咧對你係睇小啦。嗱，咁如果我哋所講嘅都是真實，沒有半點的漂亮浮誇，完全是個事實，所謂實德實能啊，是這樣就講出這樣。那麼你講這個忠誠的實語，那麼一定為這個有智慧的人對你啊所謂敬重啊，我定為智人所愛。第二呢就是定能的以知，是如實的就問答。那麼如果這個人有耳語，他一向講開的都是一種浮誇的說話，所以對於有問題呢就不可以據實而答了。但是如果這個人離開這個耳語，那麼這個人就有智慧，一向都是忠誠，所以有人今問他乜嘢事之時，無論點樣嘅難題難答啊，但係佢都能夠咧以呢個真實嘅智慧，咁啊如實啊如知嚟到答覆對方嘅問題。我話定能以知啊，如實咧去問答。第三就定於人天，就威德最盛，同無有虛妄。威呢就是有威就可敬，德呢就是有道有德，亦都是令人家对他呢尊敬。那如果这个人有耳语，向来所讲都是浮夸，只是好听，全无实质的，那你说那些人天啊会不会对他尊敬呢？当然就不会对他尊敬， 因為佢所講到話虛妄係無實質啊。嗱，咁如果呢個三人佢所講都係實語，並無半點嘅浮誇或者加以咧嚟到潤飾，只係好輕嘅啫，絕對冇咁樣嘅事發生。純粹咧就係、是、啊實實在在，一就一，二就二，所說嘅都係真實話，冇有半點個虛妄啊。咁啊呢個人一定啊俾呢個人天咧所尊敬，因為佢言必忠信啊，無有半點個虛妄，有威有德，係值得人哋對佢咧係尊敬。我話是為三，就係、是、三種嘅決定係為智人所愛，定能以智如實問答，定能人天威德最盛，無有虛妄。我話是為三。佢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哋修行嘅時候，一方面要自己修，另一方面亦都以前度眾生。我哋自度或者度人，都係依照佛所說嘅正法咧去行。咁啊，既然度眾生，既然咧係自己斷煩惱，亦能夠學法喎，咁啊，將來佛道自然得以成就啊！佢話後成佛時得如來諸所受記，咁啊佛咧為呢個善人受記啊，就話你今生如果離開呢個耳語，咁啊你將來咧你日後成佛嘅時候啊，你啊得到咧喺邊個地方成佛，咁啊教化係幾多個眾生，你同邊啲眾生有緣。这个国土是清净国土，抑或是染污的国土，净世界，抑或是染污的世界，教化众生是有多少，那么一一预先为他是记别，那么就明白他的受记。那么也都有受这个恶记，如果某一个人所谓罪之极大，罪之极恶，咁啊，佛就为佢受记某人啊，佢话你所作所为咧，都系犯啊弥天嘅大罪啊！你死后一定咧会堕于呢个恶道。嗱，咁啊，果然呢个人真系罪大极恶噶啦，咁啊，佢真系死后会堕于呢个恶道啊！所以皆不旁捐，只不过呢次我哋所讲嘅咧，因为系离开呢个耳语。屬於呢個善法啊，唔係呢個惡法，所以受記咧，亦都係受呢個善法之記。佛話：如果呢個人離開呢個妄語，唔單話得到三種嘅決定啊，為智人所愛，能夠以智而實問答，定為人天威德最盛，無有虛妄，而且日後修行修到功德有效啊，得。都成佛啦，咁啊一定佛咧就为佢咧系受记，所谓功不唐捐，我话皆不唐捐。得福之龙王，佢若离贪欲，即得成就，系五种自在。个何等度为五？一系三业自在，诸根具足故；二财物自在，一切冤贼不夺故；三是福德自在，随心所欲物皆避故；四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献故；五所获之物各本所求，百倍殊胜，由于识时不贪执故，是为五。佢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三界特尊皆共敬仰。此一段经文啊，就系明十善业功德中属于第八种啦，就系离呢个贪欲。嗱，咁啊，以上咧，我哋身就系离开呢个杀盗淫，呢个口咧就离开呢个妄语。恶口、两舌、 同埋呢个耳语都讲过啦。现在呢就讲呢个耳离开呢个贪嗔痴。现在第一嚟讲离贪欲，佢话伏痴龙王，佢若离贪欲啊，我哋千万呢唔好有呢个贪心啊。我哋如果呢个欲念佢有咗呢个贪求，属于呢个贪心嘅欲念呢，真係恐防你贪唔到呢都变成贫穷都有份喎。所以我哋古人讲啊，呢个贪字同呢个贫字呢立下眼都好相似嘅，所以好容易贪心贪唔到啦，所谓贪字都会变成贫啊。我哋千万呢唔好呢有呢个贪欲。嗱，咁啊，从前有两兄弟啊，咁啊出入外边做生意，咁啊两兄弟呢好好地去做，加以得勤力又悭俭啊，咁啊若干年过咗之后啦，咁啊两兄弟呢每人啊都积到呢有20斤嘅黄金。嗱，咁啊早期啊20斤黄金呢都好巴闭㗎，你就以今时今日嚟讲，当然呢落为陆属于呢个首富係轮到佢，但係如果边个人拥有20斤黄金啊，都係一个小富翁啊。以目前嘅价钱，咁一两啊就算係4000蚊就好啦，十两就40000啦，咁啊四六呢就24000，就係60000几一斤喎。咁啊10斤呢就60几万啦，咁啊20斤就过100万啦。过100万嘅身家啦，喺香港嚟讲好多人都有，冇乜了不起，但係搵嚟亦都唔容易啊。咁所以两兄弟呢同辛辛苦苦做事，咁啊积咗若干年啦，都有20斤金一个人，咁好欢喜啊。咁啊在呢个乡村嘅地方，20斤黄金呢都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啦。咁个两兄弟呢觉得出门啊，出咗咁多年啊，都略有少少嘅积蓄，咁啊应该要返屋企团聚啦，唔好再喺外边呢流荡咯。咁啊两兄弟呢一齐结对而行，咁一路行啊，在呢个路上之中呢，咁呢个做阿哥嘅起个坏心肠，佢话我哋两兄弟加埋得40斤啦，咁每人分一半只得20斤啫喎，咁如果啊将嗰个细佬咧杀咗，咁细佬嗰份咪俾埋我所有啦，变成咪40斤啊，完整归我所有咯。咁佢哋越谂就越开心，人谂下睇佢点样咧落手要杀咗佢呢个细佬。咁啊咁啱啊，佢呢个细佬咧，咁啊亦有咁嘅心愿啦。喺路上，两兄弟一致起程回家乡个路程之中咧，佢亦有咁嘅谂头。佢两兄弟共成就有40斤啊！佢话如果唔分嘅，真係40斤呢都歸自己一個人所有，咁幾好啦，好過分一半俾阿哥啊。佢亦諗下呢，睇過點樣點樣點樣呢去殺咗個阿哥，咁就歸返自己40斤黃金呢完整所有咯。咁越諗都越開心啊。但佢哋亦都同時呢有一種懺悔，咁阿哥呢諗啊，佢話黃金不過多20斤，佢話但係就冇咗個細佬喎，一世人有幾得個細佬呢，也只不過係呢個細佬，咁錢應該大家使啲啦，咁何必咁自私啊，咁據為己有，而且仲要殺咗自己個細佬先至得曬，咁何苦來哉呢，要殺咗自己個細佬先至得埋嗰20斤黄金啊！实在做人啊，于呢个人道嚟讲啊，亦都唔系几好；于呢个理论呢，亦都唔系几通啦。咁佢呢 唔单话唔落手杀佢个细佬，佢仲觉得咧呢种咁嘅谂法啊，都系唔道德啊！佢再谂深一层，无非都系黄金作怪啫。如果原先冇呢啲黄金啊，两地咪几好？你因为有黄金啊，先至打主意想话点样杀个细佬，完全据为己有，认真呢啲行为咧唔要得啊！嘅起因就在于黄金啊！咁佢就将嗰啲黄金咧冚唪唥抌咗佢。啊，个细佬睇翻咁奇怪啦喂，点解我呢个哥啊，将嗰啲黄金咧冚唪唥抌晒佢咧？咁佢就觉得咧好奇怪咯。嗱，同时咧，佢呢个细佬亦系咁样谂啊。佢话我刚才起一个念头，认为咧杀咗个阿哥咧就有40斤金咧。归晒全部自己所有，但系咁样做好乖背呢个伦常之道嘅，亦都伤呢个兄弟手足之情啊！何苦呢？为个20斤金啊，要杀咗自己啊个阿哥，实在唔好啊！于人于己都唔好、啊。佢又谂深一层，起因要杀阿哥嘅，都系为呢个黄金啫。咁啊，黄金啊真系害人、哦，所以佢咧亦都啊觉得呢啲黄金咧冇可取之处啊，只有增加人哋嘅贪心。佢亦都咧将嗰啲黄金咧抌咗佢。咁啊，轮到阿哥睇到奇怪啦，佢话点解我个细佬啊又同我一样，又要将嗰啲黄金啊抌晒佢咧？嗱，佢两兄弟啊一路行。一路所谂嘅系相同，一路行啊，一路个做作，咁啊亦系相同，咁就行啊行啊，谂啊谂啊，做下做下啦，咁啊有日啊就去到佛个地方，咁啊两兄弟见到佛咧，两兄弟都觉得惭愧啊，咁啊同时咧将自己呢个心意咧禀白俾佛，所谓求佛忏悔啊。咁啊，当时咧，佢两弟讲出嚟都系咁啱嘅。啊，咁啊，各有唔好，亦都后来各有好处啦。总算能够谂通嗰啲黄金啦，能害人，冇乜个好处。总算睇得开，向对方唔会落手，唔会杀害，都系不幸中嘅大幸啊。所以佛呢，就为咗开示我哋做人啦，唔好贪心，贪心啊！好容易都会创祸啊！我哋要知装，唔好啦，去贪心啊！咁啊，佢两弟听咗佛嘅教导，咁啊，同时都改过自身啦、啊，咁啊，亦都咧系信法，咁啊，做佛一个忠实嘅信徒。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咁啊，千万咧就唔好啊有呢个贪欲，千万咧。唔好有呢个贪心啊！嗱，咁啊，贪心咧就有好多样嘅，包括贪名、贪利、贪财，所谓贪食，亦都包括呢个贪色，亦都包括呢个贪瞓，所谓财色名食睡，我哋一有所贪求。都是为地狱五之根、啊、所以古德讲他说财色名食睡就地狱五条根、啊、那么亦即是显浅讲一句，这个地狱的大楼能够撑得住不会冧、啊、都是世界上那些人有这五样的贪心、啊、这五样的贪心呢好像五条柱就将这个地狱撑起来，我哋日后咧就会堕于呢个地狱中嚟嘅受苦啊！嗱，咁啊相反，如果冇咗呢个贪念，所谓随缘知足度日啊，咁冇咗呢个贪欲之念，咁啊地狱都少咗呢五条柱啦，呢、这个地狱咪冧咯，地狱就唔可以撑得起嚟，就等于话我哋日后啊，如果离开呢个贪欲，冇咗地狱。咁就唔需要堕于呢个地狱啦。嗱，咁啊，但系从呢个实质嚟讲，所谓呢个俗谛理嚟讲， 名啊、利啊、色啊、财啊、食啊，其实我哋咧一切咧都系有，只不过咧顺其自然，系顺其呢个法则啊，我哋唔好咧多所贪求。嗱，例如名，我哋唔使贪，佢自然咧会有名嘅。咁啊，呢种名咧就唔太要，好似今日。咁啊，东华三院筹款或者保良局筹款，你觉得自己有钱啦？咁啊，要咁多钱做乜咧？自己有得食，咁多人冇得食；自己有得住，咁多人冇得住；自己有病啊，可以住呢个一等医院，住呢个头等房。但系别人有病咧，简直最起码嘅医药都冇。咁啊，何以咁唔公平咧？我哋应该要帮下佢啊！咁你将你呢赚到嚟嘅钱，咁啊佢帮助呢个贫苦啊，你捐助嗰啲慈善嘅机构，咁啊当然呢你捐得大笔啦，咁啊呢个慈善机构呢就会写返一封信多谢你，或者登报纸呢表扬你啊，咁你在一夜之间你就成为呢个香港一个名人，是香港一个大慈善家，或者任何一个地区，你只要是这样做，是布施结缘来到救济那些孤独者呢，你亦都是同样啊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名气。这个名气呢是就很自然的，就是因为你的善心啊，所以得到一个好的名气呢。但是相反呢，你就不可以啊咁啊，欺世盗名，你根本就唔出钱，或者恃住自己呢有啲势力，咁啊话出贪咗呢个名啦，但系根本呢就冇出，咁就唔啱啦。咁啊真系嘅就欺世盗名啊，就系唔应该有，咁啊属于咧呢个贪欲，属于贪名之一类所涉啦。嗱，利呢就系利益啦。咁啊，顯淺啲就係財產啦，就係財物啦，就係金錢啦。嗱，金錢就係人都中意嘅，亦都從呢個俗世利呢方面嚟講咧，每一個人都唔可以離開金錢。你就算買咗個麵包兩蚊嘛，你冇嗰兩蚊啊，人哋就唔俾個麵包你食。咁等於話就要揾錢啦。嗱，咁我哋揾錢咧，你必揾得合理啊。各行各业每一个阶层都有佢自己呢所谓谋生一种嘅本能，咁啊凭着自己呢个本能去谋生，去搵钱嚟到维持自己呢个生活，咁啊呢个呢都系属于啊正常。你个本领大啲，咁啊搵多啲咯。你个本领不如人，老实啲，你咪就少揾啲啦。咁啊，如是个揾钱啊，呢个咧属于合理，就唔系属于咧过分嘅贪求。但系如果用种种不合法嘅手段，或者去呃，或者去骗，咁又去贪求所得到嘅利益咧，咁就叫做唔正常啦。例如做生意，咁啊卖假货。乃至到呢呃情，咁啊呢啲你所得到呢个多余呢，就属于完全呢係贪求，唔单话贪求咁简单，简直呢就叫做借债呀。你用唔正常嘅手法你都呃到对方，对方蒙查查唔知俾你呃咗，唔係话就咁就算数呀。从呢个因果律嚟讲呢，对方虽然被你呃到不知不发觉你，但是呢亦都呢你欠了他的债，日后你做牛做马做猪你都要还他的债。所以我们呢不好啊去贪利。做这个生意这方面来讲，我们做一般呢这个正常的生意，那么赚到钱呢就是可以的。有关呢是杀生害命啊，咁佢搵钱呢 你屬於你就唔係幾正常啊！你點樣好你錢，我哋都唔可以做，都唔可以貪啦。所以我哋對於呢個利呢方面，我哋唔可以唔要，但係要得呢合情合理，唔好有半點嘅貪求。一旦對於呢個利有所貪求呢，都係欠呢個對方個債啊！日後呢都係要還返俾人哋嘅。等到還嗰陣時，如果你有福咪都仲好啊，最多呢就俾錢啫，還錢啫。如果你欠人哋嘅債，你又冇福呢，咁真係做牛做馬還呢，嗰陣時就比較呢係辛苦，就悔之已晚，都來不及啦。所以我哋呢唔好貪呢個慾念，唔好呢有所呢係貪求。嗱，貪色又係唔好貪啊！所謂色乃削肉之鋼刀啊！咁啊，如果我哋貪色，會傷害我哋自己呢個身體。嗱，咁啊，身體既然傷害咗啦，我哋點樣可以修道呢？以何去為道啊？我哋能夠修道，無非都係有一個好嘅身體啊，有一個健康嘅體魄，我哋先至可以去修道。如果貪色過咗份，削弱咗自己呢個身體，咁健康都冇啦，我哋呢個道念又點可以存在呢？都係為一個障道嘅因緣，所以我哋唔好咧貪色。嗱，咁更加就唔好貪食啊！嗱，食本來都係養命，係養活自己嘅生命。以今時今日呢個生活水準嚟講，你真係食乜嘢都有營養啊！只要你肯食，貴有貴食，平有平食，唔一定呢要所謂肥魚大肉，唔一定呢要殺生害命啊！就算食素，都好多嘢好營養，食素都好多嘢好補養嘅。咁所以我對食呢方面呢，亦都係隨緣道人啦，千萬唔好咧為著呢一條所謂三寸之舌頭而去殺生害命啊！食盡嗰啲山珍海菜，咁啊自己都結下好多嘅殺業咧，實在就係唔值得啦。所以我哋亦都咧唔好啊貪呢個食。嗱，咁啊更加唔好貪睡喎，睡即係瞓覺啦。我哋瞓係一定要，但係就唔好過濃啊！如果瞓得過濃，就浪費呢個時間啊！浪費咗啲時間，我哋又點可以有心情、有時間啊去修行、去辦道呢？所以我哋要珍惜嗰啲光陰啊！我哋要爭取嗰啲時間，咁啊去念佛、去拜佛，或者呢個誦經。嗱，咁啊合埋呢，就唔貪呢個財色名食睡，反之呢就係叫做貪呢個財色名食睡啦。嗱，咁啊唔貪就有好多個好處，如果貪心呢就有好多個壞處啊。咁啊貪呢個財色名食睡，你就等於將呢個地獄呢個大樓呢撐起嚟，日後呢你自己就係墮於呢個地獄大樓之中呢，就受呢個種種嘅地獄之苦啦。咁如果我哋唔貪呢個財色名食睡啊，冇咗呢個慾念，咁呢個地獄嘅大樓就冇法子撐得起嚟，等於話日後啊，我哋對於呢個地獄呢就冇呢個容身之處喎，即係唔落呢個地獄啦，就得到呢個清淨，就得到呢個解脫。咁所以我哋一個學道嘅人，千萬呢唔好有呢個貪念啊，唔好有呢個貪欲。我話若離貪欲，如果呢個人呢佢離咗呢個貪欲啊，咁有啲乜嘢嘅好處啊？我話即得成就啦，五種自在。咁等於話呢個貪欲呢就好似一條繩，咁綁住我哋就唔得到解脫，即係唔得自在啦。但係如果離貪欲，我哋就得到解脫，即 即使是得到自在，咁啊好顯淺就係話咧，我哋要放得下，我哋要睇得破啊，唔好唔所貪求，能夠放得下睇得破，你先至冇呢個貪念。如果唔放得下，唔看得破啊，呢個人貪欲一定係重。咁樣又看唔破，又放唔下，貪欲重啊！你話佢點得自在啊？又點得解脫呢？能夠放得下，能夠看得破啊，先至可以離貪欲，然後先至得到解脫，先至得到自在。所以如果離貪欲嘅人呢，就會得到五種嘅自在，冇咗呢個系放。啊，何等就為五啊？咁啊，邊五種自在呢？各位，一就是三業自在，諸根具足過。三業就屬於身口意啦。我哋呢個身如果冇咗呢個貪欲，我哋呢個口呢就肯定唔會惡口，唔會妄語，唔會耳語，唔會兩舌啦。點解呢？我哋如果有貪欲，就當然盡量講大話，睇個點樣呢能夠騙到對方個財，或者係色，或者係利，或者呢係食，咁你就出盡種種個辦法嘅打網語，咁希望呢騙到對方，咁多得係多求啦。嗱，咁如果你網語騙都得唔到啦，你就一定呢盡量講好話，咁耳語啦，咁不識呢係於尊降貴呀，失咗自己嘅身份嚟到巴結對方，講盡幾多個好話，為乜呢？都係於對方有所求。咁如果網語唔呃唔到，耳語騙唔到啊，個心就梗係唔高興啦，隨之而來嘅呢咁就惡口啊，或者兩舌咧係咒罵啦。咁你都唔俾得我，咁你都唔上吊，咁我都得你唔到。咁啊變成咧呢個身，因為啊貪唔到，你個口就會造罪喎，你個心意亦都係煩惱啊，得自在咯，三業都係貨啊。咁如果我哋做人呢，我呢個身冇咗呢個貪嘅事，一切隨緣，我哋就唔使講咁多呢個大話去欺騙，更加唔需要講幾多個好話去巴結人，更加唔會啊再貪唔到、呃唔到、騙唔到呢去咒人罵人，更加冇。到呢個時候身就清淨，口亦清淨啊，我哋呢個心呢亦都自在。咁我哋因中三業行動都係清淨啊，所以得到自在。咁我哋生生世世呢都係諸根具足啊。反過來，如果我哋呢個身口以三業有所貪求，唔得自在呢，我哋生生世世個果報都係六根唔具足啊。所以我哋想六根具足，都是我哋呢个三业嘅身口意啦，呢个贪念咧系少啲，所以有啲自由自在，生生世世都六根具足啊，无所欠缺。所以话一呢就系三业自在，系诸根具足故。二就系财物自在，一切冤缠都不劣故啊。嗱，咁我啲有錢多嘅人咧，其實咧都唔係話好舒服嘅。冇錢就過而憂錢咧，驚住生活過得唔好咧。其實有錢多嘅人咧，佢亦都唔係話好自在嘅，分分鐘啊都會驚住嗰啲冤家賊人咧會搶佢，會奪佢嘅，或者咧係飆心啊 house。同埋勒索，佢亦都好憂心嘅。 咁就變成咧為嗰啲財物所累，你亦都得到呢個自在啦。嗱，咁啊再其次，如果呢個錢多嘅人，咁啊佢當然亦都有個貪心啊，希望咧錢賺錢，咁佢就諗啦，放喺銀行，咁啊利息就唔係幾多喎。如果放喺屋企咧，又恐怕嗰啲冤家賊人嚟偷我嚟搶喎。咁你話佢為佢啲財物啊，佢邊是終日得到自在咧？嗱，咁如果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呢、這個人咧一向都冇貪欲嘅，你揾錢亦都揾得正常嘅手法嘅，來得咧合理嘅，你真係放心。真係嗰啲錢啊，擠喺個門口咧，人哋都未必咧會攞嚟嘅。從呢個因果上嚟講的而且確啊，你係來得正，唔係貪求，亦來得咧合理。唔是找人家的笨，咁真的那些冤家賊人呢都不會搶你，不會奪你的。我都見過很多，不需要舉名，他們真的隨時的袋呢出街有十萬八萬的，但是你沒人知道，他的人看來很老實的，從外表看呢你看不出他是一個這麼有錢的人，但是就以今時今日這樣來講呢，十萬八萬都不是容易得來的，一個隨時隨地咧，佢個袋都有三幾萬，有時十萬八萬，好多呢啲咁嘅人，我識得嘅都好多。啊，咁佢為咩事咧？可能咧，佢亦都了解到因果嘅道理，膽正嘅命平啊！我冇偷人，我冇搶人啊！人哋就唔會搶我，唔會偷我，唔會騙我，唔會害我啦。咁啊，果然咧，佢真係不其生啊！佢都自自在在，又冇人搶佢，又冇人咧嚇。騙他又沒有人家呃他的，但是有些呢其實他沒什麼錢的，個手袋裡面呢很難以有三幾百元，更加不容易找一件稍微值錢的所謂裝飾品什麼寶貝在手袋呢，更加沒有，可是即使三幾百元好，常常被人打荷包，常常被人家將手袋割開把錢拿去，純粹很少的，極其量三幾百蚊嘅啫，咁啊佢啲有啲咁嘅遭遇，呢啲就係咧財物唔得自在，財物唔得自在就係我哋因中啊所謂貪求心重，呢、這個慾念心重啊，所以感到我哋啲財物今生咧就唔得自在，一係就冇，冇得使，冇得用，如果有嘅咧都唔知放喺邊度。中人為財而憂心啊，所以如果我們這個利貪欲的人，他的財物就很自在，所謂一切那些冤家那些賊人以及那些不孝的兒孫啊，都不會搶奪他的。世上也有很多這些這樣的人啊。三就福德自在，隨心所欲物皆避過。咁有啲人咧，佢好福嘅，真系佢想唔享受咧都唔得嘅，硬系嗰啲福禄啊，自然咧送上门口嘅。嗱，咁啊呢类人咧，佢哋梗系生前咧少于呢个贪欲，所以感到今生咧福德自在啊！佢只要随心所欲，佢想乜嘢就有乜嘢，总之有得用，有得使，有得食，有得着。咁啊，着得、食得、使得、用得咧，都系屬於啊，系好好嘅，唔會話好差嘅。咁呢種就叫做咧，縮生啊，離貪欲，所得到嘅福德自在，係隨心所欲物都皆避過。嗱，咁如果相反咧，一生人啊，佢想要嗰樣就冇嗰樣啊，唔好話想大富大貴大享受啊。就是想起碼的享受，起碼的要求都不容易達到他的目的的，那這種人呢就的而且確因為縮生你的貪念重，不肯布施，不肯結緣，所以感到今生這個福報亦都很渺小啊，隨心所欲物絕對不能滿他的心願， 所以我哋从因果上嚟讲咧，我哋想福德自在，随心所欲勿加以避咧，我哋真系要布施，真系要结缘，唔好咧有半点嘅贪念啊！嗱，四就系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献过。嗱，呢个王咧就即系做皇帝啦。咁今时今日就好多民主国家就选总统或者选呢个首相，其实总统首相佢有咁大嘅权力啦，即时系皇帝咯，只不过换咗呢个名词啫嘛。咁总统有总统嘅实权，首相有首相嘅实权，佢同做皇帝有乜唔同啫？只系呢个名咧换咗，呢个实权咧都冇乜嘢变动啦。嗱，咁亦都有啲真系咧仲保留有呢个皇位嘅，所谓皇家，咁啊，总之做皇帝啦，佢即使冇权，亦都有才，或者咧系有才就冇权。咁啊，无论如何咧，佢都系一个最高贵嘅人物。嗱，现就皇位自在咧，佢坐呢个皇位啊，佢坐得咧好自然，即系唔使忧心嘅。有啲人做皇帝咧，几日就俾人打到，或者咧呢、这个国家本身啊贫穷，佢呢个皇帝啊亦都唔系好富有，呢都系俗生贪欲所致。虽然有福，但系佢个享受都唔系话几好嘅。嗱，咁啊，如果佢呢个人俗生又有福，加上离贪欲啊，佢做到今生为王为帝之时，佢一切都系自在啊！所有佢手上嘅珍奇玩物咧，都系人家嘅奉献俾佢啊！呢啲咪就系个福咯。佢呢个福啊，就系由离贪欲而得来嘅，故话王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献过。嗱，五所获之物各本所求，百倍殊胜啊！佢由于识时就不贪执过。点叫做所获之物各本所求呢？就是如果我哋冇贪心，从来布施啊，我哋布施虽然系少，但系我哋所得个福呢系好大，系好大啊！咁其中咧最明显一个故事，就系我哋佛啊，以一个娑陀叔伯嘅细佬，叫做阿罗律陀尊者。后来佢亦都出咗家，出咗家亦都证到阿罗汉啦。咁啊，由于佢咧有一种坏习惯，佢最喜欢咧瞓觉。咁啊，每一次佛讲经咧，佢都贪瞓。而且仲瞓到咧鋸鋸聲。嗱，咁啊，平時佢瞓覺，佢唔打呼，佢唔出聲啊，佛都仲可以容忍喎。但係有一次咧，佢直情啊瞌眼瞓啊瞌到咧鋸鋸聲，會打呼嘅。咁啊，打岔人哋同學聽經喎，所以佛咧就忍無可忍啊，咁啊就當住大眾说咗四句计啦，呵斥佢。佢话突突就何为碎啊？个螺丝就旁急雷。佢话一碎就碎千年，都不闻佛名字啊！佢就将咧嗰啲螺啊，同埋嗰啲蚬啊，做个譬如。嗱，嗰啲螺同嗰啲蚬咧，佢呢个行动力就好慢嘅。等于话佢喺边个地方生咧，佢就喺嗰个地方大嘅，都冇乜喐动嘅。咁啊，就譬如阿弥陀咧，佢瞓着咗啊，嗰啲咁嘅睡熟嘅坏习惯咧，真系唔喐唔动啊，就好似嗰啲螺同埋嗰啲蚬一样。所以话突突，即系可惜啦，你何为睡啊？好似嗰啲螺丝碰急雷啊！你一睡睡千年都唔容易闻佛嘅名字啊！嗱，咁啊佛咁啊说偈嚟都呵斥佢，佢听唔到啊！佢仍然咧鋸鋸声咁样瞓啦，但系其他嘅同学唔瞓嗰啲啊， 当然听得好清楚啦，但系佢未知啊，所以讲完经翻到佢个宿舍，大家望住佢笑啊，咁佢觉得奇怪，点解今日咁多人望住我笑呢？咁啊问其原因咧，咁啊大家有啲就唔敢讲啦，唔好意思讲啦，但系有啲咧亦都直白啦，佢话佛咧今日闹你啊，佢话闹我，我有咩嘢错啊？吓，佢话你大错就冇。他说你因为睡觉啊，你常常在佛讲经的时候，人家听经你就睡觉，佛都忍你都不声啊。但你今天呢，你睡到呢会打呼啊，睡到嘎嘎声啊，所以你嘈住别人听经，所以佛你忍无可忍啊，咁就呵斥你为突突喺度何为衰啊，个螺丝胖急来一岁岁千年。就不闻佛令智啊，咁啊，阿罗日陀尊者闻佛教呵斥啦，佢就从此啊发心，手话比记丈夫都我亦已啊，点解人得我唔得呢？佢从今以后听经真系唔瞓噶，咁啊的起个精神，佢瞌眼瞓都好啦，佢硬系要佢唔好眼瞓，唔单话唔好眼瞓啊，佢连夜晚瞓觉咧佢都唔瞓，咁啊用功。但是这个肉体呢有休息的时间，我们这个眼呢眨啊眨啊，每眨一次就是休息一下，而夜晚呢睡几个钟头就比较呢长的时间呢来到休息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啊日日都不睡觉啊，那些眼就会损坏啊，那么他经过七日他都不睡，那么变成盲了的眼，那么重苦啊，那隻眼如果未盲仲可以托撥黑食，隨著大眾咁就又可以自己托撥黑食，咁如果盲嗰隻眼睇唔到路啦，點樣個黑食呢？即使用條棍做盲公竹啊，咁都好唔方便啦，咁因此呢佢就更加傷心更加流涕，咁佛一見到佢咁樣子就好同情佢，佢話你喊乜嘢啊？佢話世尊啊，我冇咗对眼啊，我好多嘢唔方便啊。佛话你唔好忧心，佢话你亦都有一对眼啊，呢对就系你自己嘅智慧眼啊。佢话你应该唔好睇外边，唔好注重于呢个外境啊。你要反照自心，你嘅自心如果明朗啊，佢话你嘅眼亦都得以用啊。所以佢哋日夜咁亦都咧修行。咁啊，观自心啊，结果俾个开悟，开悟得到呢个天眼啊，因为有天眼之故，佢能够观呢个三千大千世界远远近近，一切嘅事事物物清楚嘅程度啊，好似一个果咧放喺个手掌嘅样，你望住手掌个果咧，望得咁清楚，咁啊，当然佢系有福之人啦，嗱，咁啊，佢啲福报。怎样大化呢？他即使未出家，如果他要吃什么或者饮什么，那张桌子就自然有钵有杯或者有碗，那么现前杯碗钵都是装满饮的食的，而这个饮的食的所装满都是他心中所想所喜欢的，一定如佢所愿，咁佢有咁大个福报啊！唔单话今生如此啊，佢九十一劫以来，佢生生世世都生在呢个大富之家，生生世世啊都系饮食自然。咁当时有人问佛啊，个世尊啊，佢话点解阿罗律陀有如是咁大个福报呢？咁当时佛咧就讲故事啦，佢话你哋想知道咩？他说我讲的故事你听下啦。他说在多劫以前有一个种田的农夫，即是耕田人，那年啱啱就是大旱，大旱就没有水，没有水那些禾秧当然就不容易生得起，但是那些正常的禾秧生不起，但是有一种呢好像是禾但是根本就不是禾，他的名字叫荜子，即是那些荜子跟那些禾一起生 但是它就不是和。那和呢就有很多肥料啊，有很多水，但这种鼻子呢似和而不似和，它就比较呢是野生啲，即使没有肥或者久不久气马水呢，它同样可以生存，但是它亦都有一粒粒那些米的。当这些米呢就不是谷，就是它的鼻子，就不是真正我们吃饭那些米那些谷一样，不过好似。咁啊，呢个种田人咧，嗰年啊，因为天旱冇啦，佢个田里边咧就野生咗啦，好多嗰啲荔枝啊，咁佢冇得食之下，佢就将嗰啲荔枝咧割翻嚟，咁啊亦都自己将佢磨咗佢，种咗佢啦，咁啊我哋煲嚟食，咁啊嗰日佢出田咧做工啊，佢冇米啦，咁啊亦都系煲咗一碗呢啲荔枝饭咧，冇咩餸添啊。咁啊，準備我哋做晏晝自己食嘅。咁啊，啱啱有個辟支佛啊，辟支佛比阿羅漢一個位置咧略為高一級。咁啊，呢個辟支佛咧，佢哋住喺山上修行，佢平時咧就唔係多大落山嚟到化食嘅，但係又唔可以長期唔食嘅喎。所以佢個規格咧就規定每七日落山一次嘅化緣，化得到。多的那就夠一個禮拜啦，化到少的即使又吃了這一餐沒有了，他亦都算數這七日之內呢不再落山呢去化緣。但這一次落山即是說上個七日過了，這個七日又多了，落山化緣呢因為時勢饑荒，人家每一家人自己都沒得吃了，咁又點可以有多餘嘅結緣呢？唔係話唔想俾，而係根本冇收穫，冇收成，自己都困難啦，佢又點樣可以有得結緣送出去呢？所以呢個辟支佛呢，佢就變成啦冇曬收穫，一個空撥落山呢，亦都係一個空撥啦而回。咁呢個種田人呢，都有一種同情心，以同恭敬呢个三宝之心啊，佢睇见呢个辟支佛落山，经过自己面前一个空钵，但系家下经过自己面前回山咧，又系一个空钵啦。但系佢唔系日日落山，如果今日落山化唔到，佢听日落山也不过24个钟头啫。但系佢个规格就系每七日先落一次山，如果呢次空钵回山咧。遇到下個禮拜就落山啦，基本上會餓死，所以佢一時慈悲心生起嚟啊，佢話辟支佛啊，佢話你乞唔到，你翻嚟咁啊點過活啊？佢話你山上仲有冇多餘嘅食糧咧？咁當時呢個辟支佛召集我冇噶啦，佢話如果今日乞唔到啦，咪到第二個禮拜咯。咁呢個種田話咁啊點捱得成個禮拜唔食嘢？佢話咁啦。佢話嗱，我就冇咩好嘢，亦等於同大家一樣，自己都冇收成，自己都冇收穫啦，都發生問題，又點可以有多餘嚟到布施咧？我亦係同樣，但係咧，我今日咧準備呢餐晏晝啊，真正嘅白米飯我就冇啦，咁啊仲有一碗咧，佢就荔枝嘅飯。佢話如果你唔嫌佢粗。唔嫌弃佢啊，唔好嘅话，佢话我好诚恳咁啊，愿意供养你老人家。咁啊，呢个辟支佛亦都真系肚饿啦，咁所以都好乐意咁咧就接受佢啊。咁啊，当佢接受咗之后，同佢祝福咧，嗱，我哋嘅规矩嚟噶，施主系以财物供养啊，咁啊，米饭都系财物喎，冇钱就点买到啫？嗱，咁啊，法师咧。就是以法說法來到報答的，所以通常呢如果照規矩請法師吃齋呢當然要給錢啦，那就是財布施了，但是法師吃完飯呢就應該在起身之前呢就要為這個齋主這個供養者呢是說法是以法來到布施的答謝這個施主這個財布施的。那麼加這個種田人既然以財布施啊，即係以呢碗啊，佢自己食嘅荔枝飯佢唔食，嚟到供養自己嘛， 咁自己应该为佢祝福啦。咁佢点祝福啦？佢话所获布施者，佢必为乐布施啊，必获其利益。佢话若为乐布施，就后必得安乐。所谓布施者咧，就必定咧有呢个利益，有呢个好嘅果报。佢话若为乐布施咧，即系你好乐意布施，你唔系勉强嘅，唔系出于被逼嘅。佢话你今日咧，你真系乐布施啊，即系好乐意咁咧嚟到布施俾我，所以我就为你祝福咧，后必就得安乐。咁前呢四句偈咧，呢个辟支佛啦，咁就将嗰个辟支佛接过咧，咁就回山啦。好啦，咁呢个种田人嗰日就冇晏昼食咯，但系要照样做工啊，冇法子唔做噶嘛。咁佢种田有好多嗰啲杂草啊，咁佢咪踎低，即系弯腰啊，咁啊弯腰擒低啦，咁啊佢掹嗰啲草咧，咁佢正当咧冇几耐啦，佢弯腰。佢掹草嗰阵时，突然间有只唔知乜嘢咧，爬上去个背脊，好重嘅。咁样佢想拉转头嚟睇，当然拉唔到转头睇得清楚啦。我哋自己都可以验得到嘅，个头拉转头，肯定睇唔到背脊嘅嘢。咁你用个手咧，想话佢拨甩佢咧，但佢又唔甩，佢又唔走，硬系总之好似有一只嘢咧，爬响自己个背脊，佢又唔走。又唔甩，咁啊点咧？佢就好心慌啊！究竟系咩嘢嚟得噶？点解拱佢又唔走，自己又睇唔到？佢就心慌之余，咁啊急急嘅，咁啊翻屋企啊，就想话叫佢个老婆咧帮佢咧整咗佢落嚟，就或者自己咧索性摸一件衫咧嚟到睇下。点解佢一翻到屋企咧，佢正在啊叫佢老婆？想话帮手嚟到整甩咧，佢都唔使出声啊！搏翻个背脊嗰只嘢咧，已经跌落地下啦，嘣一声，咁啊跌落地下，佢咪轻松晒啦。但系究竟系乜嘢嚟嘅咧？佢总要睇下啊嘛。咁佢一睇咧，原来啊，就系、是、一只金兔仔啊！呢、這个兔仔咧系金嘅。嗱，咁我哋将佢比量一下啦，一碗稗子饭。在太平盛世嚟讲，根本就冇人要添啊！冇人抵钱啊！如果在太平盛世，根本冇人要噶。即使在饥荒世界啊，点样值钱法都有限度。嗱，佢以呢个咁有限度一碗稗子饭嚟到布施，咁啊辟支佛啊受用啦，同佢咧说法祝福，所谓布施者就必获其利益啦。若为乐布施，后必得安乐。咁佢跟住咧，就来翻一只啊，所谓金嘅兔仔。你话呢只金个兔仔嘅价值，将你碗稗子饭嘅价值嚟比一比，当然咧呢碗稗子饭就冇得比噶啦。即是话呢只金兔仔嗰种嘅份量咧，个价值啊，就要多过呢一碗啊稗子饭咧。都唔知啊，千千万万倍，所以话第五种，如果离开呢个贪欲，而兼夹咧系布施结缘啊，你所得翻嗰啲物咧系过本啊，过过你自己本来你所求嘅啦，所谓百倍嘅殊胜啊，点解咧？佢话由于识时就不贪着故啊。由于佢往昔佢冇半点嘅贪贪心，我当然就冇贪欲啦，仲反而咧仲布施啊，亦都人哋布施嘅时候佢冇咗呢个妒忌之心，人哋做好事布施结缘咧，佢仲随喜啊，或者做埋一份，即使冇力量做埋一份啦，佢个口都赞叹呢件好事，佢冇半点嘅妒忌嫉妒。佢话由于识时不贪贪不嫉妒之故，所以感到咧所获之物各本所求系百倍殊胜啊！佢由于识时就不贪嫉故，就视为五咁啊，就得到五种嘅好处，即系离贪欲。呢五种嘅好处咧，就系、是、一 三業自在，諸根具足故；二財物自在，一切冤憎不斷故；三福德自在，隨心所欲物皆備故；四是皇位自在，珍奇妙物皆奉獻故；五所獲之物，各本所求百倍殊勝，由於適時不堪著過的事為五啦。嗱，佢若能回向安樂多樂三秒三菩提，嗱咁啊佛教我哋離貪欲，每一個修行人都唔應該有呢個貪欲。我能做到啦，咁啊即係依佛嘅教導去修行啦。佛所教導就係佛法，我哋依佛嘅教導去修行，咁啊即係如法修行，咁啊佢就法門無量世願學咯。嗱，依佛嘅法門去修呢個離貪欲之行，修行有效，離開呢個貪欲煩惱，咁啊叫做煩惱無盡世願斷。咁啊自己係咁修，係咁行，咁啊亦都以自己所修所行所得到嘅好處，為呢個有緣者説，化度呢個有緣者，咁啊即係度眾生，咁啊佢哋眾生無邊世願道啊！嗱，法門已學，煩惱已斷，咁啊眾生已到啊，咁啊成佛嘅工具就圓滿咯。等於話學法門斷煩惱度眾生，就係成佛嘅工具啊！呢三種成佛嘅工具都具足啦，咁啊佛道無上就自然會成，咁啊由呢個四宏誓願啦而得成菩提道。個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後成佛時，都三界特諸皆共敬仰。咁啊，如果呢個人貪心啊，你話邊個尊敬佢先？人哋睇見佢都怕咗佢啊！哎，呢個人啦，唔可以做朋友噶，佢好貪心噶，乜佢都啱噶，真係雞蛋摸過啊，嗰陣殼都薄咗三分噶。咁你話呢種人啊，邊一個人尊敬佢咧？咁就肯定咧。就是冇人尊敬佢啦，唔好话三界冇人，唔会话完全尊敬佢啊，一个人都唔会尊敬佢。嗱，咁如果你离开呢个贪欲，无所贪求，所谓知足常乐啊，咁呢个人呢就当然有佢一种嘅好处。佢因为无所贪求，人人都对佢放心，人人都尊敬佢啊。我话三界特尊都皆共敬仰。嗱，咁啊，始终呢个离贪欲咧，固然一切修行人，包括四众弟子，出家男女众，在家男女众，咁四众弟子都应该咧要共同遵守。但系最主要咧就系呢个出家者，因为贪欲系为障道之本啊。有所贪求，你怎可以修道呢？所以出家人就不应该有所贪求。所以佛制他这个弟子每日要乞食，要托钵，不时积蓄，日日如你有福报，你就是托钵托到有得食。如果你同你跟着没有余，那你都乞都乞不到，就没得食，你才知道这个身呢众苦之本啊，到时先就可以鼓发起你个道心，令你呢去修行而得解脱。所以出家者要离贪欲，咁啊进一步呢，就即使在家者，在家嘅修行男女啊，亦都应该呢要离贪欲，因为贪欲不离，你就冇因缘出家，就冇因缘呢得到解脱啊。所以话若离贪欲，即得成就五种自在。个福赐龙王，佢若离呢个亲位，即得八种喜悦心法。咁啊，随之而来咧，就系讲呢个十善业功德中嘅第九种啊，就离呢个亲位嘅功德。嗱，亲位就系属于呢个亲行心啦。亲恨呢，对一个修行人来讲，亦都是一个呢障道的因缘。逢是有亲恨的人呢， 对于修道呢不容易成功啊。所以佛有一生行菩萨道的时候，他就做这个忍辱仙人啊。咁呢个故事出于呢个金刚经。咁佛有一生呢，佢做呢个忍辱仙人，佢唯一修行就係修呢个忍辱法。咁当时有一个王叫做哥利王，咁做到王咁好多风和彩女服侍佢㗎啦。咁有一个心血来潮呢，佢带一班风和彩女啊入山去玩耍，咁玩到呢筋疲力尽啦，咁佢瞓觉啦。嗱，咁佢去咗瞓觉啦，嗰一班宫娥彩女，咁得到自由自在咯，大王瞓咗觉啦，唔使服侍佢啦。咁啊，成班宫娥彩女啦，咁就到处游荡咯。咁啊，远睇见有一个仙人，好雷秀啊，咁啊，但又好庄严啊，好威仪喎。咁啊，个个宫女咧，就去亲近呢一个忍辱仙人，去尊敬呢个忍辱仙人啊。咁啊，忍辱仙人就为佢说法，咁啊度呢个宫女啦。冇几耐，呢个大王都瞓醒啦，一睇嗰啲宫女完全咧去围住，是一位咧仙人。佢认为呢个仙人咧好似有呢个不轨嘅企图，佢哋走去咧去质问啊呢个忍辱仙人。咁啊，有一个仙人当然咧就否认啦，纯粹系啲宫女亲近自己，自己咧并无呢个坏嘅心肠。咁啊，但系呢个国王咧，佢就唔信，佢就唔系几相信啊呢个忍辱仙人咧所讲嘅话，对呢啲宫女咧完全冇企图嘅，而系嗰啲宫女咧自己嚟嘅啫。嗱，咁啊，有关呢个以后啊。咁啊，点样成就呢个忍辱仙人呢？咁由于时间到啊，咁啊，下一个星期六呢，再继续讲。